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，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， 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，又走到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悬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，锦缎缠绵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的情人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会有你处处流马颜面。我有几次心不在焉，将这话说得肤浅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感情事怎会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。只有你以为我爹，让我在你身边。那一脸受伤的情，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。坚贞的心不改变，众人中我会是首选。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几次有你处处流马颜。将这话说得肤浅，我的情人，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。男人总是真话连篇，留在身边讨厌，没有有挂念。我有几次

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拂如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

积极游戏。

伤心的还是你心跳 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

流露你心中所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 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冰洋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。